好，欢迎嚟 Otta Channel。今个礼拜讲下又算系算系新料啦，唔好成日讲埋啲旧料或者无谓拉更嘅嘢。 对，出街噶嘛就旧料。 咁都唔 放心有排烧啦，应该有排烧。你往后佢都因为呢单嘢会落官司，佢官司结果出嚟、 嗯， 又再烧过，有排烧呢单嘢。 我官人官司嘅有一个王安啫。 唔系应该咁讲，唔系。用一個開頭唔係就係，以下係一班又冇錢又唔靚仔嘅網友，去抽一個又靚仔又非常有錢又紅嘅網友嘅故仔。 嗯，呢個你要抽啊，真係。 對啊，唔係依件事，佢 先講咗個主角先啦。 就梗係嗰個掛木啦，又靚仔又有錢。 又想又靚仔又見仁見智， 但有錢， 最緊要有錢。 紅呢個係唔可以饒恕嘅，唔係佢樣唔差至少。 即系点讲啊？青靓白净，你 系咯？ 你揸执唔嗱？人哋后边有几廿人团体帮 你等先，等先。即系你话靓仔有钱啲，都系即系你真系贵人民嗰啲嘢。 系， 唔系即系 OK？ 大家明白，但系我想知佢点死？ 怼死咯！ 先讲发生咗咩事？ 系啦，即系你我要知道点死，如果唔系冇讨论噶嘛先。 你五分钟讲完佢啊？ 就首先佢系一个系 YouTuber 啦，所谓的。 咁啊，最紧要唔代表听众一定知阿水哥阿莫嘅，睇一睇先啦。 一个 YouTuber 就 台湾 的就专门就做将啲电影用几分钟之内讲完佢。 即系急口令式，仲要 佢讲得快，但系唔算特别急口令，系佢撮得 即系嗰种啦。 啊， 撮死啦！ 跟住就系、是、就好似六。套片嘅片商就係個隻嘅，又叮當粉，就係告佢。 咁啊，總之係一間片商嚟嘅。嗰間片商就有好幾套片俾佢咁樣搞。 攞過嚟講，咁啊，佢告 Q 佢。咁啊，嗰個幕佢個死證就係佢用嘅其實就係錄翻片。 字幕组片咯，仲要係。 啊，所以咁啊，嗰個所以就告佢侵權。 嗯哼。 咁而家咁件事一出就網上就即刻分成兩派啦，雖然我聽過大部分都係插佢嘅多，咁我知道係有 渣。呢啲出就太好啦，即係我反而我識唔少係保佢嗰刻，我真係心都痛埋呢個塊。 咩嚟？我都識有一個係保佢，我都幾痛啊！ 又係嗰種什麼咩網絡 二創自由萬歲啊嘛？ 你唔係二言二創先啦，佢直頭拜哥阿莫講法，哥阿莫講法唔係講二言二創萬歲先啦。是你免费摆得喺个网度俾人 download 嘅嘢 ，download 嘅人就冇问题。是摆喺个网度个网嘅问题。佢讲法系咁。 我嘅立场就好简单啫。如果你揽呢条友仔嘅话咧，其实等于贬低翻二创嘅啫。所以我系都系我系唔我系系唔唔举呢条友仔。 第一次听到咁讲嘅，咁讲嘅。 二创唔系 嗱咁讲啦，即系嗱，我补翻少少啦。即系通常啲人揽佢，因为二创个空间保持住二创空间。嗱，调翻转你系揽佢系调翻转变得二创啲嘢，我第一次听。 唔系嗱， 呢个我讲嘅。 你咁讲咧就所嗱，我呢件事系所谓二创。 而家实在有太多人就系攞住二创两个字当咗光环，谂住当咗面四金牌。 呢个唔算 二创，唔系无条件噶，好多时即系讲紧。 其实嗰阿莫攞嘅系合理使用，就其实当然啦，合理使用系要用于二，一定系用于二次创作嘅，呢个系事实嚟嘅。咁佢講就係話佢呢個係合理使用 啊嘛， 唔係佢直情佢講合理使用，佢冇話佢係評論 啊。有啊，佢另外有訪問係 list 曬合理使用下面嗰扎嘢，佢話中噶咩什麼評論啊、教育啊嗰扎嘢啊。 咪總之一集可以我嚟做豁免嘅， 即係好簡單。其實如果你講合理使用咧，只要一句就講完噶啦。你賺錢賺到咁嘅地步，你夠膽少話我聽你合理使用？ 咩？我嗱先唔係我稍微跳一跳先就係、是。解釋俾啲冇睇過谷亞莫嘅人，即包括我在內，咁佢嗰啲所謂佢嗰啲嘢係點係乜東東先？再谷亞莫 將一套電影剪到幾分鐘之內，然後加旁白去説明而家發生緊緊發生咩事？ 唔係，總之係同你講套片 入邊講乜嘢？ 九成係踩到文不值嘅。佢情況， 佢嘅踩法咧唔係話呢套嘢啲如何那樣唔掂，佢嘅踩法係乜嘢咧？啊，冇乜嘢好睇嘅。 系啦， 系冇咩好睇，即系咧，我个比喻就系咧， 列他晒出嚟之后，同你讲冇咩好睇咯。 系就系、是、佢等于乜嘢啦？啊，而家我系导游，我行到嚟啊，呢个系吴哥窟入边冇咩好睇嘅， 系啦， 呢个系九寨沟入边冇咩好睇嘅，啊，呢个系天坛大佛入边都冇咩好睇。 可以咁样讲，呢个系吴哥窟入边就发生过咧一个王子同公主唔知点，所以就冇乜特别嘅，做完啦。 唔係，我有解釋到嘅，得一句唔 差唔多係 咁啦。即係你明啦，呢度係 Auto Channel 就阿方麥嗰個傑特咧走嚟交合嘅地方，其實冇咩好聽嘅嘢。 哇，睇咁多啦， 咁樣咯， 係 明唔明先？ 即係佢係 就係咁先。 佢唔單止係用口説話呢嚿嘢冇咩好睇，直情係表佢會排鋪排到套嘢冇咩好睇呢下先。呢下係最辣到我嗰一點。佢係 咪將啲缺點無限放大咯？優點完全唔 係咯。即係比較叫作品 佢機嗱咁同咁咪同其他類似嘅YouTube 節目，即係例如話係誠實預告，有 最似就係誠實預告啦嚇。 理論上係，但係誠實預告都唔係咁過分，同埋誠實預告基本上你見佢啲片咧，佢攞嘅片段咧都係片商公開 出嚟嘅。 其實呢個係唔係佢一唔係誠實預告一個人嘅行動，係基本上所有。 YouTuber 你要做呢啲嘢，其實理論上因為 trailer 係真係叫做公開的東西， 我直接講埋，我寫稿、我出雜誌，我都用 trailer 嘅啫。係不過就係、是、其實係片商。 正常嚟講，應該用 trailer 嘅。如果真係 唔係簡單啲嚟講，講翻譬如香港啊，每日講到即係譬如出雜誌咁樣，咪又係嗰句咯。 即係我報嘢 你本書啲圖，你用官圖，淨自己上網揾埋啲唔知乜 Q 嘢圖咯。然之後，原來張圖係有版權咯，即係香港都 唔係你最驚唔係你最驚嘅唔係官方嘅版權， 唔係圖方面係 同人 接 版權啦， 片就另一樣嘢啦，片就 所以夠樣嘅啫，我覺得。 所以雖然香港冇合理使用，所以其實冇咩分別嘅。不過就係呢啲係我覺得係少少道德上、道義上嘅責任嚟嘅咯。 圖有講數嘅， 不過最終目標我 最緊要 我唔睇你， 唔好提你係攞唔攞嚟賺錢呢樣嘢。 就算 你跟住賺嘅唔係錢都好，你都會就我聲明到嘅。一鳩樣嘅， 佢實代咗唔少，呢、這個已經唔使拗啦。 咁你啲廣告成嗰啲， 點解我攞啤克佬嘅喎？ 因為其他因為就係我嘅做法咧就係、是、如果片商有俾我，有俾圖我，我咪用片商嘅圖咯。冇我就攞 trailer 咯。其實 片商俾我都係 trailer 嘅，有部因為 trailer 高清版咁解嘅啫。即係呢個係好，呢、這個本 來好正路喎。 業界好一路都係咁樣做，無論你業界又好，你你。同人啊，二次創作你 YouTube 個類之如此類都好，都咁樣做。 唔係，即係我係用你嘅嘢去做一樣嘢出嚟，但係問題我基於你開放出嚟，係 咁講，係官方俾你允許你去用啊嘛，成件事，而唔係一段。 你可以話默許用咯，因為係公開宣傳。 講到尾嗰句，因為版權咪係版權咪嚟嘅， 默許嗰樣嘢 都真係要咬到尾，其實可以佢。 咁講就係一般嚟講，如果雜誌或者用途咧，你 但係嗰批嘢其實 係唔理你啫，只不過係。因為佢冇需要俾話，即係當然啦。你話你用你有雜誌出圖就跟你啦。但如果你好似阿江亞樂咁樣，你出成三十動畫前五分鐘啊，佢跟債型啦。 仲有一樣嘢真嘅，一路你話移創又好，又版權又好，一路咬得最緊嘅，咪就係戲劇同音樂兩邊嘅版權持有人企個位企得最緊啫嘛。 嗯， 即係其實而家諗翻起係。而家講緊 YouTuber 裏邊比較近似高亞莫嘅係講緊成日預告，咁成日預告識做啦，冇問題啦。但係其實喺翻譬如 ACG 呢邊咧，其實就調翻轉係有啲賴嘢嘅。比較出名嘅嗰啲，我唔記得名啦。大陸又有，台灣又有，美國外國又有啦。外國嗰個就直頭好似 ASAP 啦嘛 ，Animation 啊嘛，冇記錯嘅話啦嚇，我真係唔好記得。即真嘅，因為動畫調翻轉比較少話 trailer 嗰啲，因為講真，佢哋一季嘅動畫一個 trailer 得個少少，你攞唔到兩撮要嘅。佢哋都真係同你講攞翻啲老翻片嘅，通常係咁。但係就係、是、其實但係調翻轉動畫的片商們冇咁方丈，相對咁即係暫時未爆到鑊。同埋佢哋嗰個真嘅，同埋佢哋嗰個出發點其實都係平套動畫，就未去到或者係踩嗰啲。講真句啦，如果你嗰阿莫嗰個做法，佢冇踩得咁行咧。個台灣，你叫嗰個係台灣片商嚟嘅，台灣片商好少做到咁絕嘅，其實。 我覺得咧，就個動作唔係踩，即係佢唔係踩咁簡單，真係如果純粹踩， 真係倒迷。 佢係我哋覺得令你失去咗興趣，即係因為我不如我踩得好緊要，你話有冇咁誇張啊？又睇下你有幾爛，即係都會有噶嘛。 要 clarify 清楚多一樣嘢，真嘅。誠實預告同高亞莫仲有一樣最實在嘅分別。高亞莫嘅片通常出得好快，好多時可能因為始終你知好多片喺亞洲區係會遲咗上，可能真係會套片上緊戲院嗰陣時，佢已經出咗片去柴台去成。實際預告就唔係嘅，佢通常都係會等 BD 出曬， 先至會出神水告嘅，即係好少會首輪變出預告嘅。咁變咗就相對係。係即係對變相， 即時性傷害都冇咁大。 通常咧，誠實預告係等 B D 嘅，即係例如上次嗰個版本咁樣，佢等佢直徵。 唔係因為其實好好教習嘅一樣嘢，你即時去報嘅話，即係你係即時影響緊對方。 實際係影響緊個票房收入咯。 咪就係嗱，依樣嘢就係先唔好講版權啲咁加更深嚴肅嘅問題，就係好簡單就係。你踩我啲片嚟揾錢， 係你賭緊，係你 賭我 啲 咪揾錢。喂，你話賺我啲片，咁我就收入，咁大家有著。我頂你個肺，你賭我，你賭我咪。 喂， 你 踩 我 啲片，真係唔係你揾 錢。一般好多時，老翻金瓶鼠用嗰扎人揸住嗰樣嘢就係，雖然我老翻咗條片冇俾錢你都好。我依家帮你宣传， 大家相长嘅系 系啦。我依家帮你宣传成，当然我哋唔好去提究竟呢件事系啱定错先，但系起码嚟讲系都仲有啲嘢企得住嘅。江夏莫连呢样嘢都冇埋， 吓佢系，而且我再要重申一次，佢唔系踩断片咁简单，佢系令佢系令你觉得套片唔好睇， 冇嘢睇。 因为好多支持江夏莫嘅人留言系话。多谢你，我而家唔使做 啦，话悭翻唔少钱啦。 我下次起 呢个已经系嗱，好简单。我举个例子，我呢个系叻他嚟噶，你边位叻他？我去啦，从前有个人佢哋两个交换咗身体，然后个等车跌落嚟，佢哋搞掂，佢哋令佢个运势唔使跌落嚟啦，系咁先。咁啊，故事完咗啦，系咁啦。 冇冇睇呢套嘢？ 如果有人听完我呢段嘢之后，会有兴趣睇入去睇套嘢嘅话咧，我觉得呢啲嘢系黐咗线嘅。即系你唔可能会因为有人将件事前故仔由前到后讲晒，然后话，然后你就哦咁，你会然后你会觉得好睇，然后有兴趣更成，你只会咁好似冇乜嘢好睇喎。 嗱，用一个最新嘅例子啦，银河守卫队二，我一个嚟睇好近嘅，我唔敢讲，因为我照讲呢个近之后嘅话咧，系成套剧本咧就喺我系唔使睇噶啦。 唔止系爆力贪，但因为佢系有好大部分股，又系乜嘢大部分电影，你只要用佢用净系如果你单纯呈现佢发生咗咩事咧，其实一啲都唔好睇。 系啊， 系所有好多嘢好多系噶， 其实系噶，咁个戏剧就呢样。 我唔讲啲咁新嘅，我再讲个旧啲嘅，费事爆力贪。三国演义哦，从前咧有扎人将佢个国家分成咗三嚿，然后佢哋打完之后咧，曹操赢咗，然后又咁样，然后就完咯。 之后又俾人反勾咗。 唔系，其实真系赢嗰个系叫司马懿。 系，然后就俾阿司马懿去算咗个位。 曹操其实都唔系嘅。 即系如果你觉得咁样系好睇嘅话咧， 俾晒埋嗰个系曹植，唔系曹操。 OK 啦，咁样即系呢个系佢唔系话套嘢唔好睇，佢系将套嘢以一个好差嘅方式。 曹操冇称帝噶，唔好咁啊，大佬。曹操被稱帝啊！佢 呢度入邊，我要講少少法律相關嘅嘢啦嚇。就香港叫精神權利，咁台灣、日本都叫人格權，著作嘅人格權。其中一項就係講緊你作品不受貶低嘅權利。即係我唔個貶低咧，就唔係我哋一般講話套嘢唔好睇。 劣評啊，好評。 唔係劣評，唔係講呢樣嘢。 即係咪話拆彈專家喺個 app 裏面留聲講呢啲嘢？ 啊、即係簡單講，即係譬如我個人啊，我個人喺度，譬如個人像喺度，你將佢一個畫花咗佢，即係佢變成鬼五馬六咁樣，將個原本嗰個人像啊。 哦，你乜水張海報？ 啊，其實係其實咁樣都可以算係，即係你令到套個件嘢本身變身變差咗，係套嘢本身。嗱，呢個係我哋一路點解一路講二次創作，其中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佢會唔會取代原作？其实取代原作个重心，其实都系翻去会唔会令原作受到损失？即系如果你冇嘅话，咁你点样玩？其实都冇乜，即系好简单，你攞段片出嚟，做咗啲恶搞素材，咁唔紧要噶，唔会因为睇咗呢啲恶搞素材，会令我套原觉得套原本套片唔好睇噶嘛？但系如果你谷阿莫嗰种做法咧，就系会令你觉得原本套戏唔好睇，咁就系会直接造成原作嘅损失。咁呢個咧，其實咧係二次創作入邊會極力避免嘅行動嚟嘅。咁當然，因為好簡單，人哋都你當佢隻眼開隻眼閉又好，放咗授權俾你。 唔係有個權利，我有義務。 人哋俾咗你用，咁你冇理由調翻轉踩人一腳噶嘛？ 咪揀個義務咯，即係叫做。 即係咁講啦，即係日本都係啦，即係有啲日本嘅 ACG 相關公司，佢哋其實就算幾支持或者即係幾唔反對二創都好啊。即係太過火嗰啲 唔係佢會講明㗎。如果你啲網上嗰啲，你自己係埋搞唔好攞出嚟 啦。嗱， 即係嗰啲啫嘛。 即係講緊就日本有嘅好多嗰啲站啊，即係賺港嗰啲站咧，佢做新番實況嗰啲，佢咁貼大量圖，但係你唔係踩佢嘛？做你就係話俾知嗰新番嗰集講啲咩嘢啫嘛，揀 cut 圖啫嘛，會唔會唔理咯？因為你唔係踩佢嘛，但係 你而家情況就係、是。佢用5分鐘話俾你知佢嘢唔好睇， 唔係我都唔係踩咁簡單， 踩咁簡單， 踩你唔想睇， 係令你覺得套戲係唔好， 唔想睇啊！ 因為令你覺得有兩種方法，一種係我哋呢種，我哋平時做開嘅説話評論，話佢好睇或者唔好睇， 係。 但係佢嗰種做法係 教你唔想睇， 令到套嘢本身唔好睇。 O K， 係 啊。 但係當然啦，係佢冇辦法喐到佢原本嗰段片嘅，但係佢用呢個剪接嘅方法。就會令你哦咁套戲就咪咁多咧，係咪咁咪係咁多嘢咯？因為大家都其實知道你 trailer 通常攞最精彩嗰段嘢出嚟噶嘛，佢係調翻轉， 調翻轉咯。 最唔好睇嗰段，個啲嘢講攞出嚟，但係而且咧，佢仲要係攞咗最核心嗰部分。嗱，呢個又係你牽涉另一個問題，就係攞比例問題、比例原則，就係個呢個入邊版權嘅比例原則講緊乜嘢咧？你攞咗個部分兩樣嘢，第一佔咗你嘅部分幾多？即係我攞套片出嚟，係套片其實都係佔咗我創作嘅 30%， 即係我有七成係我自己嘅。咁我可以話哦，呢、這個二次創作有七成都係最少有七成都係我嘅。咁啊，我係合理使用嘅。咁但係調翻轉啊，光華網入邊咧，除咗佢自己段聲帶之外咧，全部都係原創嘅片。呢、這個第一，所以佢幾乎係用咗幾乎係 100% 咁滯。 唔係50啦，你把聲係佢嘛，但係你畫面嗰度一定唔係你噶啦。 原作嘅字幕同埋原作嘅聲音、原作嘅音樂咧，佢入邊你鎖埋最多，跟住佢仲要講多一句，你唔係覺得用咗十分之一或者1/100就等於睇咗套嘢啦啩？佢係調翻轉，佢用呢個方法咧，去 用呢個方法辯護， 去幫自己辯護，但係其實好可愛嘅就係、是我後屘喺 PTT 入邊咧見到個片呢個係冷笑話嚟，純粹呢個作版啊，即係笑話版啊，入邊佢話你一個谷眼膜性騷擾，咁本來就係呢個谷摸你，即係 good morning。即係佢本來係咁嘅冷笑話嚟，冇乜嘢。但係佢一扭就回咗佢：你唔係以為摸咗身體嘅1/10或者1/1就算係性騷擾啊？ 哇！神回 呢句真係妙絕啦，因為呢句嘢本身係谷眼膜自己講嘅。 係啊， 即係其實佢亦都攞一件事核心就係、是、你唔係話你摸你淨係攞咗其中嘅1/100就唔算係性騷擾，就唔算係攞到段嘢嘅，因為你係攞咗成套嘢最核心最精華。嘅1%， 唔係，即係簡單就係、是、一個人嘅心，一個人嘅心臟佔一個人肉體佔幾多 啊？呢、這個就係啦，我一刀篤落你嘅心臟，都不過係你嘅10/1，甚至1/100，甚至1/1000啫嘛。 我要殺個人，雞個地方搞掂。 我 headshot 你，都係同你嗰個全身嘅，唔知幾多10%啫嘛，係咪 ？headshot 個窿仔，你諗下，係啦。 即係佢呢個係完全喺度強詞奪理， 狡辯嘅，呢個狡辯嘅。 係，所以就點解會俾人大波啊？啲人喺度屌佢哋咁緊要，因為在呢個公平啱啱講公平使用啦，講到一半，公平使用入邊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要點嘅，就係你嗰嚿嘢係非牟利。好多普通地方嘅公平使用，包括台灣的，即係而家涉案法地點啦。是講到明，你的公平使用是必須要是非牟利的。那他是不是非牟利？我想都不用問阿貴了吧。 非牟利不要理先，他是牟利先，起碼。 他是牟利就不是很厲害的。 所以你話佢 你唔好計夠紅色資金啦，你淨係 YouTube quick rate 都已經死得啦。 我哋未講緊紅色資金嗰啲，所以我要 唔好講呢個，應該咁講就係、是、你話。如果你是報新所謂叫做新聞性報導，依個有得講數嘅，因為新聞片即係講新聞嘅話係有可以用噶嘛。 好明顯佢唔屬於 新聞片啦，因為如果你話報新聞，有單嘢發生咗，咁你係可以用佢上，因為有知情權啊嘛。依個係有拗嘅，但係你唔係新聞報導，唔係新聞性嘅，即係你冇唔能夠話你係以新聞性用佢啲嘢。咁就有得講啦！你純喂，你純粹撮咗佢。 我當你勉強你叫佢係呢個叫評論，我就當你咁樣勉強咁樣講落去。佢賺緊錢就已經唔使講噶啦。老實講，其實因為啱啱講錢嘅問題，我好似冇喺度麥度講到。佢係收咗大陸一個資金3000萬嘅 A 輪投資。A 輪投資係乜嘢啊？自己 Google 唔想喺度講咁多。佔咗佢30% 股權。換句話講，即係佢當嘢估值1億人仔。即係一檔咁亂大嘅嘢，你話聽非牟利咧，我就真係切柒都唔信㗎。我真係只能 咁又唔係，其實話俾你聽，其實好多所謂嘅非牟利機構咧，都可能有1億嘅。 嚇 ，OK， 即係總之呢啲咧，當然佢係本身係賺錢 㗎啦。嗰啲什麼咩八成騰訊費，佢都同你講非牟利機構啦，明唔明？ 即係佢係，所以佢點解話佢唔可，我哋唔可能將佢講，即係就算佢真係二次創作，你都唔可能話佢去，因為咁樣就去幫佢，因為好簡單，咁樣你攬佢上身，或者話將俾容許佢呢個說法存在，即時貶低咗二次創其他安安分分。安安分分手機啊，攞淨係攞吹喇，唔損害原作利益嘅呢卡嘢嘅二次創作者，你係貶低緊佢哋，你係令人哋覺得你哋都係同谷亞莫係一丘之貉。其實咁樣係一個好大嘅損，係一個好，到時都你往後要再拗嗰陣時，你咪百詞莫辯咯。佢話：喂，你二次創作賺成個億喎，即係攞成個億融資喎，嗱，呢個谷亞莫咪係二次創作咯，咁你點拗啊？所以我老实讲，我唔好意思，你，我觉得就系呢一刻 呢情况，你唔可以，你唔割席唔点喎。 呢一刻你就真系只能，你只系你应该同佢割席，你应该首先同佢割席，因为你唔可以俾人觉得二次创作系攞嚟赚钱，系咁样攞嚟赚钱，系用抹黑方式去攞嚟赚钱。 二次创作系伤害原作嘅利益，原作嘅人嘅利益。去賺你錢， 因為我哋之前拗咗咁多耐，就係講緊我哋冇傷害過原作嘅利益啊嘛。係 啦， 即係有冇賺，有冇幫助 ？OK， 有得拗， 但至少冇傷害佢。 至少我哋冇傷害過啊嘛。 最佢好情況咪雙贏咯，但係你有得賺，我有得賺咁樣。 即係嗰陣就係點解日本有關就係、是、有時日本嗰啲告所謂同人就係佢話係傷害咗原作個形象啊嘛。係 啊， 依個告佢，依個之後用依個點告。 我最出名咪咩咯？某心跳 嘅 唐 志 咯。 真係好簡單，因為通常原作走去告二創咧，通常係告令佢利益受損。 跟住即系所谓利益受损，唔系嗰啲好戇鳩咧，话咩攞翻令佢买少几多啲，唔系嗰种利益受损啦吓， 真系形象 受损啊， 系直接大量明显呢三个系要及嘅关系，你要三个条件都符合嘅情况下，原作先系一个合理地去真系告一个去推翻呢个合理使用嘅情况，咁好明显，嗰个系咪呢个状况？系咪明顯？好明顯啦！咁多人下面講話唔會再睇套嘢，因為佢嘅片唔會睇。係咪大量？你200萬訂閱數，仲未計你微博啊、click card 嘢其他地方入邊嘅人嘅宣傳，係咪大量？係好已經好啦，亦都好明顯啦，件事都係。所以當然啦，因為啲版權佬嘅律師係好少好巧死錯人嘅，佢冇翻咁上下把握係唔會告嘅。即係因為佢好明顯就係佢做得到，可以同時證明佢係呢三大量直接明顯嘅損失，佢先會走去告嘅。咁而家我哋表面證供，我哋望落去都好明顯係啦。即係所以點解我覺得呢條仔係抵撚死嘅？ 或者咁講啦，喺網上谷亞莫依類，即係依類咁啊，以踩低人哋去賺錢利益嘅人，絕對唔止佢一個，但係。人哋冇你咁紅啊嘛，你紅咗上電視露真樣， 槍打問題啊，槍打出頭了就更加啦。 呢個人就關係啱啱講嘅三個條件入邊，仲有一個係大量。如果你係啲 識你老鼠嘅人，真係破壞咗原作，即係原作關係。 咁你如果係識你老鼠嘅人，可能你真係會造成損失。即係好簡單，我同隔離有條友仔講啊，你邊位唔好睇嘅，你唔好去睇啊。咁佢真係順咗，都可能真係造成損失噶。但係呢個損失好輕微嘅，就係、是、一個人嘅票房咁大把啫嘛，係一個好輕微嘅數，佢影響嘅範圍唔大的話， 咪就算係我講就係，就算係而家收有幾千嘅幾萬聽廣台，咪整多幾千幾萬，但佢而家幾百萬啊，大 佬有幾萬呢度？ 我唔係用我台啊，係啊，其他網台咧。 如果用真子計，應該有嘅，應該唔止嘅。OK， 即係可以。就算香港大網台可能都有成十幾萬U time 都係十幾萬啫，幾百萬。 十幾萬就可能有得拗下， 咁咪佢而家幾百萬。 佢你幾百萬就真係唔好意思，你真係唔使拗。 最少喎、 啊，即係仲要未計你喺微博其他頻道，淨係講你 YouTube 230萬訂閱數。 就係咯， 我上一次望啊，我唔知而家有冇多到。 即係要咁大嘅數目，你嘅咁高調，但係因為佢咁陽，即係可能就係、是。你 食相又差， 食相又差， 有时真系唔好意思，真系讲紧你系杨一济呢个你做得太明显，因为佢真系关到法律其实一点观点就系、是、你一定要系够阳先系够阳。 你又 冇啊？唔系当年古惑天王个 case 咁 咯 啫嘛， 你 做到咁明显， 又上电视，又同又赚人仔，但系讲就系、是、傻人会帮你就系、是，先唔好讲法官点咁正经问题就系、是。 搞錯啊！大家搞 YouTube 啫嘛，點解要揾咁多錢啊？ 用 常理 啊， 諗 一個賺到咁多錢嘅人，我你需使乜使乜輪乜到你幫你嚟乜嚟嚟去賺 咁多錢？揾幾多 何況係即係點解舊錢睇得唔好睇啊？ 即係等於 Samsung 告 Apple。你会唔会走去资助 Samsung 去告佢或者调翻转咯？唔会啊嘛！你班你就公司喺度赚嘅，喺度赚咁大钱， 行埋变成花生咁 样啦，过得乜嘢？ 就系咁简单。嗱，呢个当然啦，系而唔喺讲道理嘅状况之下去讲啦。 我纯粹系一直花生睇热闹嘅啫嘛。我哋啲木 low body 嘅人喺度。我哋 即系就算你讲道理，啱啱都讲到好多啦。 道理上其实 道理上系完完全全站唔住脚噶。 哦， 即系你无论系法律上，我哋法律上讲紧佢唔合乎公权使用啦，佢真系确实侵咗权啦。嗱，你讲道德上哦，佢令到人哋损失，自己去赚钱，即系其实无论你边个上，我都完全谂唔到点解可以点样可以去。 唔系最重要一样嘢，头先你咁讲选台真系有心做二创嗰批啊嘛。 用最自私嘅观点，我净系站喺二创者嘅角度，或者一个创作者或者一个评论者嘅角度，我哋都亦都冇，而家冇理由去帮佢。好 ，OK， 仲有一个就系、是站在一个创作者嘅角度，我勉強可以叫做係一個創作者啦嚇，好簡單就你即係好簡單我喺網我出睇過個例子就好簡單嘅啫。有條友仔賣老番，被警察拉咗，跟住話：喂，我都係電影業從業者喎、哦，你係任達華，你打唔打鳩佢？ 任達華， 你係任達華，你打唔打鳩佢先？就好簡單啫嘛。佢夠膽死話佢都係電影業從業者啊！ 咪拍過無數電影噶嘛？ 係啦，即係佢插過無數電影。佢插过无数嘅电影，谂下好多人嘅天王巨星乜乜， 我系屌鸠噶嘛， 即系 用翻嗰条片博佢啫嘛， 就系咯。 咁我即系你作为一个真正嘅电影嘅从业者，你系咪会屌鸠佢咯？会好正常，好应份噶嘛。 佢而家情况就系、是、我应该咁讲，我批评佢唔系因为佢拍片啦，即系讲大义凛然啲啊，系好关就系你踩鸠人哋，伤害咗人哋，直接伤害咗人哋嘅利益，然后你赚钱。你伤害人哋你赚钱啦，即系你话冇伤害都话，即系关就易创一般嚟讲唔伤害。 而且而家俾人告啊，之后你仲你仲试图企图拉晒全世界易创者落水，就为咗你嘅辩护，你系拉晒全世界落水噶。 系啊， 即系佢仲要话，等啲人放 A 片喺平台度，个责任应该喺平台上边，因为佢应该系讲，佢系将避风港条例调交翻转嚟。 系啊。 即系唔好意思，系 个再举啊嘛，赖再举啊嘛，依家调翻转系。 佢又唔会谂一样嘢喎。 佢咪赖个发片员啊？ 佢咪就俾嗰班呢个律师咪有一个站脚，下次发再接嗰啲片商要出声告你二创，咪又系咁样做一 call 你个 case。 就真系做违规矩啊！ 跟住就睇嘢噶啦，你 个 牌 睇到成个牌崩溃噶啦，其实 真系有人滥用咗，咁点算先？咁即系唔立得噶咯噃。 咁而家就系话，喂，你攞呢个例子出嚟嗱。人哋点样咁样攞，然后佢攞二创嚟做挡箭牌，咁点算？而家就有一个好明明白白嘅例子放咗喺度啦。 到时真系唔好搞到我要用呢部片嗰阵时， 咁你唯一办法就系话佢听呢个唔系二创讲完， 吓 呢个唔系二创，唔系我哋要争取嘢去保护嘅范围。呢条友仔系犯咗法，你拉鸠佢啦。 咪就应该讲就我一个完全外人啦，我冇听谷亚乐啦。但系喺我所知嘅情况就系、是，呢种唔系二创嚟嘅，呢个批呢种叫做我用冇用即系批评即系评论啦，因为佢冇创作嘅嘢喎，佢纯粹呢个嘢即系最丑嘅方面挖出嚟，又拍咗一条片，又就话呢条片唔好睇， 可以叫做创作，但系佢一个点讲一个坏嘅创作，一个 破坏 侵害咗人嘅创作， 就反佢即系嗱简啲讲，即系唔系同类啊，即系我 唔系我哋一路挂帅嘅不会影响原作的二创。 唔系我做好条片出嚟，跟住你 download 咗条片，跟住我再 upload 上去，我自己 miss 到嗰种情况啫嘛。 啊，同埋要多要讲多， 即系虽然唔同方法选项啦，呢、這个就 讲多样关于法律嘅少少问题就系啱啱讲兵民使用，其实以美国为例，因为台湾系冇呢个讲法嘅，美国有佢讲法就系件嘢系公开发布的，公开发布嘅从来都系讲紧。用一口借发布，其他人攞咗落嚟，然后掟出嚟，嗰啲唔算公开发布，即系佢讲紧佢，因为佢用嘅系首轮电影，甚至系未上嘅电影，咁、一个电影院入边播放嘅不算系公开发布， 點解我哋要講 trailer？ 就係因為 trailer 就係公開發布啦。你將個 trailer 掟咗上 YouTube， 掟咗上你咩啊？你公開咗俾任何人睇噶嘛？俾不特定多數嘅人睇到噶嘛？因為你電影入，如果係電影入邊播放嘅內容，咁就係你買咗飛嘅特定少數人先睇得到嘅。呢、這個就不算是公開。你掟上，你將個 trailer 掟咗上去，就個 trailer 淨係個 trailer 本身就係公開嘅。即係呢個就係點解佢嚿嘢唔可以叫做合理使用嘅零，即係好似係第三個嚟。總之就係其實所有要件佢係犯曬咁滯嘅。 即係咁講，作為即係差唔多時間差唔多啦。總結就係揾食，你既然係你做你要揾呢咁嘅錢， 出得嚟行，預咗要還㗎啦。 同埋就係低調啲啊，大佬，因為冇咁揚啊嘛。你做即係話就你其實衰咩衰揚啫嘛，最緊要就係 我咁佢唔揚，可能有冇紅色資金咧，好難講嘅嘢啊。 唔係，因為就係有時真係話，即係話就將資金打劫啦，勒索咁樣啫嘛。 真嘅，你既然做到咁揚， 你有 既然紅色資金，你咪。滚去你嘅咩优酷啊咩嗰扎咯， 其实有嘅，佢哋真系有做啲合作啊， 唔系合作啊，系滚过去啊，即黄安嗰只啊，唔好翻嚟啦 ，OK， 即系我帮台湾人讲嘅呢个， 即系以我所知啦，咁佢就 我调翻转，真系有 最正真系好噶，嗱，你去到强国嗰边，佢哋出名唔讲版权嘅，咁就冇问题啦。 因为咧， 佢哋出名玩批斗嘅，咁又冇问题啦。 啊，好得意噶喎！佢有第一，佢系有去到嗰边嘅，有玩紧噶啦，已经。 我知有玩紧啦，系就滚过去，唔好翻嚟我只咯，意思。 佢系调翻转，去到大陆，佢调翻转系同厂系同片商攞授权去攞。第一讲得客气咗好多， 系咗好多啊嘛，系啊，你好真系杀狗气，所以。 第二佢系我印象中啊。佢係仲點講啊？佢攞嘅點咧都係輕咗好多，變成就係、是、哦 ，OK， 你嗱，如果我係台灣片商，我會多咗一程就係、是、哦，即係而家大陸嘅你就就住嚟做，哦，台灣嘅你就屌到開花嚇、啊，你又唔使客氣，即係家下係。 佢而家摆到明就系啦，人哋有收咗钱啊嘛， 所以咪就系有人夹佢攞台湾嘅着数去舐共咯，去舐大陆。 哇！呢、這个就系大镬啦，政治问题就 我唔单止政治问题，食相难睇。 佢将自己嘅利益建构喺破坏台湾电影业嘅根基之上， 又搵搭钱， 之后走去大陆。正式地揾錢，你明唔明先？ 依下先大鑊啊！因為其實 反 正就依樣嘢啫嘛。你講一扯到依樣嘢，你就唔使講噶啦，你就冇帶立場噶啦。 我雖然因為講黃安咯，一嚿人啫嘛， 揾翻大去隔住去立啦。 雖然就算冇呢樣嘢，咁都不 一 樣 啦。 但問題是一講政治上面咧，就冇得好講噶啦。一講真就你而家賣台，哇正啊！台奸啊，冇嘢講啦，已經。好啦，咁 又唔係台奸冇話佢講，你睇下成個藍營都係噶啦，咪又係咁分選佢哋。 咁係 由佢啦，係。 OK， 好啦，咁今個禮拜就到此，呢單嘢有排搞噶啦，應該都。不過 如果再有新進度、有新嘢講，咪再睇下跟唔跟進咯。 再睇咯。 總之嗱，我諗我哋在座嘅立場都好一致噶啦，真係呢條友真係撲街噶啦。 係啦。 唔知系保你讲句， 我 话你试下喺荒漠里面俾我知道有边个撑呢条友，我就当面屌鸠佢咯。 我系纯粹因为我唔抵得佢咁有钱嘅啫。 我唔好理有冇理由，总之你任何理由撑佢，我都咁样噶啦。 系啦，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